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团体比较能够互相盯着进度啊。自己一个人在家读书超懒的，对不对？像我当年上韩论教三年是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在家读书很懒惰。那我这个如果我开一个课是逐条教的话，我每个礼拜总得把那些条读完啊，是这样子逼到我啊，就是为了薪水奋斗啊，才能够把这个上韩论一条一条读完啊，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啊，就觉得大家都是有惰性的啊，我自己是非常明白什么叫惰性的。那这个我们啊，上堂课把四逆汤讲了啊，那接下来呢，就要讲到看起来是以四逆汤的这个主轴结构啊，再去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所谓的四逆加人参汤啊，四逆加茯苓汤，还有通脉四逆汤，以及四逆汤里面减掉一个甘草所行加味一个葱白的白通汤，这样的结构它的意义在哪里啊？首先四逆汤有一个单纯加味啊，就是四逆加茯苓的茯苓四逆汤，这个在太阳篇就出来了啊，七枝四十条，我们先瞄一眼。七枝四十条啊，他说发汗若下之，病人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那这个发汗或者是下过，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又是阳气已经被打虚了啊，而他的这个阳气虚损的状况呢，有连带的有烦躁的现象。那这个茯苓四逆汤的这个烦躁啊，就真的有可能是一半是烦，一半是躁。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你这个脉沉沉塌塌的啊，然后呢感冒还是没有好，就是还是有一点烧啊或怎么样，但是脉已经是沉的了，而你同时呢就觉得哎手脚有一点偏冷，而且呢你的这个心啊是乱乱的加慌慌的，这种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用的四逆汤里头啊要加一味茯苓啊，那有了茯苓的话就比较能够让这个水毒不要攻心，你的心比较不会烦，比较不会慌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茯苓四逆汤我觉得并不需要特别挑出来讲，同学就把它想象是一个四逆汤的加味就好了啊，就是四逆汤症如果同时有心烦心乱或者身体这个不自主的颤动的时候，那你就加一个茯苓啊，药开下去是这样是可以的啊，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呢，接下来啊，三十五、三十六条是讲到白通汤的药法。那这个白通汤呢，生附子干姜，但是不放甘草了。那它会不放甘草呢？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人体内的那个寒气啊，可能有一点凶，你用甘草反而太温和了啊，就是要用这个更猛的方法。可是呢，四逆汤如果不放了甘草，不是就变成甘姜附子汤了吗？对不对？那用了那甘姜附子，我们今天讲四逆汤，这个党参放或不放随你便哈，就是那这个干姜附子汤它不是就直接会冲到外面去补胃气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用一味药啊，把它的这个气能够往下，就是把它那个热气往下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加葱白四根。那葱白四根呢能够把这个四逆汤的阳气啊，就是很猛的但是往下通下来。那所以呢，这个葱白干姜煮的这个白通汤啊，如果不是治感冒，你知道什么时候有时会用到啊？就是女人那个什么子宫后区之类的病，就是说这个阳气通不下去的时候，你用这个白通汤啊，把这个阳气通下去，那个子宫的位置啊比较会 会调到一下啊，大概是这样的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通外通内的冲用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把散在外面的阳气呢往底下就是硬塞下去。 那我现在有听过人家说要用冲虚， 冲虚啊， 就是有带根的那个冲，还是说只是因为节省所以冲白做菜而已？ 不是冲，我们张仲景的这个通的药性就是用葱白就好了，那个葱须须可放可不放了，但是不是用葱的绿的地方就是了，啊，大概这样子。其实葱白放四根呢，有些人吃了已经不是很舒服了，就是会恶心。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第一次要开通白四逆汤的话，说不定你放两根就好了啊，就是不要太多。可是呢？太少了的话，它就变成干姜附子汤啦，那个气就往外面飞了。所以你就稍微斟酌一下啊。原则上我们用张仲景这个比例了，所以硬的把这个阳气塞下去。可是呢，这个塞下去在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这个白通法呢？这个35条本身是不够的，少阴并下利，这听起来非常之不精确，对不对？因为少阴病，真武汤证也会下利啊，是不是？这个四逆汤证也会下利啊，是不是？所以呢，他36条做了一个补足，就是水泄而脉微者，就是这个人呢，要阳气弱到，就是你脉都快要把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比较能够笃定的说，我现在要用葱白跟干姜的这个白通法啊，来把这个气打下去。可是呢，当一个人的阳气是如此之虚弱啊，就是脉都已经快要拔不到的少阴病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病人的身体可能寒气已经太重了，就是他太没有能量了。那寒气太重的时候呢，会有所谓的隔拒的现象，就是你这个药啊，它是身体里面的寒气挡到，让这个热药进不去了。那所以呢，他说下利脉微者，照理说是给白通汤，可是呢，有的时候啊，他反而会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这个时候呢，就要用片药法，就是要让这个身体把药片进去。那怎么片呢？他说白通汤里头啊，要加人尿半碗跟猪胆汁一碗，把这个药片进去。哎呦，这个今天你们到哪里去找猪胆汁？人尿的话，家里面找个小朋友，赶快灌他两杯可乐，对不对？叫他尿还能够生得出来啊？那这个猪胆汁的话啊，你今天得了少阴病，变成这个痛。白通汤症的你跟猪肉摊去订，你还不知道明天订不订得到了，是不是？啊，有点小惨烈，啊，那到了傅青主的这个书里头呢，他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要把这个药骗进去，就是要让你身体里面那个寒气啊，以为这个药是好朋友。那怎么样以为他是好朋友，让他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再发作？那才能把这个寒气就是怒木马涂成剂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药法呢。那比如说首先是这样子，没有胆汁啊，他因为张仲景讲说如若无胆汁亦可用，就是没有胆汁的话有人尿也可以。那人尿也是寒的，那胆汁也是寒的，那为什么寒药要这样子选呢？像傅青主药法怎么说呢？傅青主药法是说，你可以拿苦菜汁，就是打苦菜汁，然后放进去。问题是，我们中国啊，随口说苦菜，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苦菜啊？今天如果我说是苦菜，你们会觉得是什么菜？ 苦瓜，苦瓜， 很苦的苦瓜， 哦，很苦的苦瓜，那个江苏人烤盖菜，那个芥菜算不算苦菜？ 好像没有苦瓜 苦，没有苦瓜苦。 山苦瓜那个小小的烤菜，绿色的， 哎，就是要拿一点寒药， 然后呢，你喝这个汤的，如果你用的是所谓的苦菜汁，当然我们中医医典上面那个败酱草的别名是苦菜啦，可是败酱草我也觉得不太够寒，所以 萝卜汁 怎么写？萝卜汁？萝卜叶，你们这越来越发明，我越听越慌乱的。这个，我很恐怖哎、欸，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弄到什么萝卜叶汁，这个连父子的暖气都被解掉了，那你这个还在暖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个我听了很怕哎、欸。所以张仲景已经预料你们有这些怪招，他就说没有胆汁用，只用人尿就好。不是大人的你也不太想用啊，是不是？哦，其实是没有一定要小孩啦，就是小孩子你给他灌饮料灌到他饱啊，尿的要尿尿接中间那一段啊，这个比较安全啊。大人尿感觉有点，但是呢，我这样说哈，你用这个胆汁或者用人尿的哈。这个刘杜周教授在教这个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啊，胆汁也好，人尿也好，虽然都是寒的东西，可是呢，人的身体里面，你自己消化的时候，这个肝会分泌胆汁，对不对？你的人体里面也随时都有一包尿在那里的，对不对？可是呢，你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被自己的胆汁或者是尿寒到的，对不对？就是虽然药性是寒，可是吃下去却不会寒到人，哎，这点很重要，而且又是动物类的东西，你的身体比较容易骗得过去，就是它身体的那个排斥的那个机会比较不高，是这样子了。那所以就是从前啊，好像也不知道是通脉四逆汤加胆汁还怎么样，就过去有过一个医案啊，应该是霍乱篇的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的那个，就是说曾经民国初年那个时候有过一群人啊，这个吃螃蟹中毒哦、啊，就不知道他们是买到什么螃蟹，那你知道螃蟹是一个比较湿冷的东西嘛啊，那吃螃蟹中毒这样上吐下泻，那就照《伤寒论》呢开这个通脉四逆加猪胆汁，还不是用白通汤啊，因为以吐泻为主症的时候是通脉四逆，以后等一下会讲到。那结果呢，就是有加这个猪胆汁的那一挂的病人都活了，没有加的都死了啊。所以就是说这种时候就是人啊，在这个狂拉肚子狂吐狂拉要脱水的那个时候啊，你有这个胆汁或者人尿啊，在人体的那个好像我们今天说的好像什么电解质的平衡上面啊，还是比较有帮助了。那如果你不加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药就是透，药力就是透不进去。当然你这个时候你那个四逆白通汤煮好了呢，也是以冷服啦啊，就是说放到比体温低的时候再喝，比较能够骗得过去这样子。那而且张仲景也没有讲到没有讲到很笃定哦，他那个后面那个白汁加猪胆汁人尿那个方，他说服汤后啊，脉爆出者死，微续者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暖药的药性一进去，对不对，忽然那个脉整个就鼓起来了，代表还是有被隔绝，没有补进去，那这样的话那个人就脱氧而死。那必须是微续者，就是从没有脉慢慢慢慢好像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这样子的恢复的才能够活啊。这个是如果人真的病到少阴病的时候啊，你知道他的心肾都很衰竭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是严重的少阴病，这个药法就稍微知道一下啊、哦。但是这个走到这一步就也不是很也不是很好搞的一个现象了啊。那这个地方呢，我看看啊，要先往哪边讲，因为有四逆加人参汤。好，我们现在既然先讲了四逆加茯苓汤，我们就先讲一下四逆加人参汤。就是四逆汤里面啊，人参再加重一点。那这个是 12至18条的啊，12至18条，这个是霍乱。这个12至18条呢，他说：伤寒脉微而复利啊，就是你的脉啊都快把不到了，然后呢开始狂拉肚子。利自直者，王学也，四逆家人生他主之。那这个地方虽然是在讲霍乱，可是你知道在汉朝时代哈，一个人这样子水泄，对不对？又没有什么现在的检验系统，谁知道是感冒还是霍乱弧菌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地方都是糊在一起的东西了啊，所以只能够以症开药啊，没有今天的检验技术。那他这边就讲说，你都已经快要没有脉了，而你呢，这个拉肚子啊，又拉到没有东西可以拉了，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快要脱水了嘛，对不对？那拉到快要脱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四逆加人参汤啊，就是这种情况呢，四逆汤就要加人参来补津益了。可是呢，这个补津益啊，汉朝时候还有这个可以用的中原人参。我们今天呢，就算加党参啊，补津益的效果好像也是有限的很啊。那有同学说西洋参，这个西洋参补津益是可以啊，可是呢，其实有一些开经方的这个老一派的经方家啊，不是很喜欢加西洋参，说是西洋参有点寒道。哦，就是，所以这的确是有一点小为难啊。那当然，这个的相关条文的话，我们这个霍乱篇啊，往后面看，这个20条跟21条都是叫我们要用开四逆汤啊。他说又吐又拉又出汗又发烧又怕冷，手脚已经开始抽搐，手脚冰冷，这个时候是四逆汤啊，就是。已经拉肚子拉到有脱水的反应出来了。然后呢，21条他就说又吐又拉，然后呢又会有小便尿的出来，或者是遗尿啊，而出大汗，然后下利清谷，那个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这四逆汤。其实主轴来讲都是四逆汤了啊，你也知道白通汤是那四逆汤的变化。那么后面那个22条是。通脉四逆加猪胆汁，那这个是也是吐以下断啊，汗出而绝，就是已经脱阳然后开始抽搐了，这也是拉到脱水的现象。那通脉四逆是四逆汤里头加多一点的干姜跟人参啊，就是把这些就是四逆汤里面加重这个，其实它附子也要改用大颗的啊，不是干姜用大的，是附子用大的，然后这干姜加重，附子用大，然后再加人参，这个是赶快要让他的这个快要跳不动的那个脉能够恢复了、哦、所以这个复脉法，这个人参也是一个复脉法，那炙甘草汤那个是心跳不规律，这是滋阴的复脉法、哦、那然后呢，他还是要加半碗的这个猪胆汁，那猪胆汁在这种时候呢，也是治这个已经电解质严重不平衡的这个抽搐啊，那也是要赶快让这个人跳不动的脉啊，给他跳起来。所以就是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四逆汤的这种加减变化，我们对它有一个认识。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看回这个少阴篇啊，真武汤是已经讲过了啊。那真武汤主要是肾脏的功能该衰弱了，这个水代谢的问题，那所以通常就是以水毒为主啊，所以它这个关系到水代谢的。那当然你说少阴病拉肚子会不会用真武汤，会的啊，就是如果是肚子比较痛的那种拉稀，而手脚又很沉重，那种时候通常是用真武汤治少阴拉稀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通脉四逆汤的用法呢，主要在处理的东西呢，在伤寒学派里面称之为这个叫做代阳。 就是像戴帽子一样啊。这个人的阳气呢，因为里面的阴寒太重了，所以阳气都被逼到外面来了。那这种时候，你说跟什么白通汤有没有像呢？哎，其实有像。所以金方派的医师在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有的时候选择白通汤，有的时候选择通脉四逆，这是有的。那么通脉四逆呢，主要就是四逆汤里面的附子，生附子改用大颗，干姜从一两半加到三两，然后人参呢，其实如果今天我们用党参的话，会加得更重就对了。那而且以宋本来讲的话，四逆汤本来是没有人参的，通脉四逆就有人参的啊，这样子。那这种时候，他的那个症状呢？他说下利清谷，你拉的东西有那个下利清谷的现象啊，拉得出饭粒跟面条的，那就知道你一定是底下是已经完全没有阳气才会这样子了啊，就是肾阳已经都没有了，而里寒外热。就是这个人的呈现出来的样子哦，可能是脸红通通的出汗的。通常带阳的人脸都是红通通的，尤其颧骨这边哦，是很红润的。那这个手足厥逆啊，这个手脚冰冷，脉为欲绝，而身反不恶寒，就是这个人反而会有怕热的反应，因为他的热气都被逼到外面来了。那接下来呢，其人面色赤，你用通脉四逆汤的时候，通常这个人脸都是红彤彤的样子。那他的兼症呢，是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直脉不出者什么什么。那这里呢，通脉四逆汤的这个甘草附子、干姜、人参四味药之外，因为他通常主症都有带阳的这个脸红彤彤的现象，所以呢他的这个面色赤者加葱九根，这个是一定通常通脉四逆葱九根就放下去了。那葱九根跟白通汤里面的葱白四根相比，那一定是葱九根比较猛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寒气把阳气隔拒在外面的现象，其实通脉四逆是比白通要严重的哦。白通只是拉肚子然后脉没有，这样用白通。那肚子痛呢，他就不用葱加芍药。那吐的话呢，加生姜来止呕。那喉咙痛呢，加桔梗，不用加芍药。然后利直脉不出，就已经不拉肚子了啊，但是呢脉还是不能恢复的话，就不要再加桔梗，再人参再加用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减法。那通脉四逆汤的汤法啊，主要如果不是放那九根葱白的话哦，其实就是四逆汤的加强版嘛。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通脉四逆汤啊？我们比如说啊，前面的五支四十九条，我们上次有看到过哦。我们第五卷的第四十九条啊，这个寒邪浊于心的时候，用过通脉四逆汤啊。它就是如果这个寒气钻到胸口啊，这个胸口牵连到这个背部、肩膀、肩胛骨都会痛，有的时候人会发昏，情绪不稳定，那你就要知道这个寒邪撞到心了，那这个时候是用通脉四逆汤。那我们是不是有同学用过啊？你上次是主这个吗？对，那你的主症是什么样的？ 这个地方 哦，肩胛骨。 对，然后心烦。 心烦。肩胛骨酸心烦、嗯、那你煮了之后喝的是怎么样？ 就是也是一帖就 没有 了， 一帖就好了。哦，就是寒邪浊心的时候用通脉四逆啊、哦。其实心是人体最热的脏，对不对？那个寒邪能够钻到心的话，那还是有点凶啦，是不是？所以就是胸口不舒服、心烦，加上肩胛骨不舒服的时候啊、哦，用通脉四逆去把这个浊于心的寒邪打掉。那个厥阴篇也有用过通脉四逆啊，应该是十一的九十条的样子吧。 他说：“夏历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四逆汤主之。”因为厥阴的定义是阴阳脱离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他是拉肚子的时候是夏历清谷，那你就知道他里面很寒，对不对？可是他外面呢出大汗啊，然后又不想盖被子啊，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已经阴阳脱离了，是不是？那这种以夏历清谷为主轴的阴阳脱离，那还是通脉四逆汤是比较对路的哦，对不对？就要把里面的寒气逼散，这个外面的阳气才收得回去啊。那所以又出汗又怕热，可是手脚你摸起来，客观来讲摸起来又手脚冰冷，那这样子厥阴病的这种阴阳的隔拒现象啊，那也是用通脉四逆汤。那至于说这个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刚刚霍乱的十二至二十二条我们也看到了啊，卷十二的二十二条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已经如果这个人已经是冷泄到要脱水要抽搐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是通脉这个通脉四逆要加猪胆汁啊，调整这个人要抽搐的这个电解质的问题。然后呢后面三十九条啊，这个四逆散，四逆散我不会教哎，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宋本《伤寒论》的四逆散就是柴胡十二指石甘草的四逆散，那桂林本的这四逆散呢，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四逆汤的这个甘草、附子、甘加、人参的四味药哈打成粉，然后呢用吃药散的。那我们平常呢，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就是少阴病手脚冰冷哈，要吃四逆汤的话，你就直接煮煎剂嘛，那你也不用弄四逆散，对不对？你四逆散你就把它大不了乘0.1就好嘛，是不是？就是不要下太凶，你可以喝温和一点的嘛，那这样就好了，四逆汤乘0.1的剂量来煮就好了。是不是一定要用磨粉的？我觉得不必啦，那生附子磨粉你吃下去说不定还会麻的你很难过，所以我觉得无所谓，这条不教没关系啊。只是呢这个四逆散的法呢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四逆汤症这个人也可以有兼症的，可能咳嗽，可能心悸，可能小便不通，可能肚子痛，可能拉肚子啊，而且拉到会觉得那个肛门塞塞的胀胀的，那就要泻利下重啊，就拉完大便你觉得大便没有拉干净。那我们这里就看一下它的加减味啊，那加减味我觉得同学就把它煮四逆汤的时候用就好了啊。那比如说咳嗽的话不加人参，但是加干姜五味子，那这个老套了，对不对？同学很熟了啊，就是多加一点干姜，那这个几分几分我觉得没关系啊，煮汤剂的话你不要用分来算了啊，那这个你就加平常尝试范围的剂量就好了。那心悸的话加桂枝补点心阳可以，小便不通的话加点茯苓帮忙利小便可以，泻利下重啊，就如果是少阴病的泻利下重的话呢，不是像厥阴病一样要消肠子的发炎啊，那少阴病的泻利发重就下再加一点这个，先把水啊煮一点那个泻白啊，就是桥头啊，那桥头煮进去以后，它就会把那个肠子里面的脏东西啊、哦，把它打通了，就是通大肠的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桥头通大肠的这个效果啊，如果你是，比如说有的人呢、啊，他的那个睡眠的问题啊，说什么我睡觉是什么半夜几点钟会惊醒这个问题，就是半夜几点钟会醒，对不对？那我们就看那个十二经络循行时间嘛啊，就是如果呢是11点到1点之间不能入睡，我们知道就是胆经的病，对不对？那温胆汤跟酸枣仁汤开一开，是不是？那1点到3点我们就知道是肝经的病了，是不是？所以如果这个人半夜是1点到3点之中很容易惊醒的话，那你就要知道他是肝不够好，你要用调肝的药。如果是肝虚的话，以金方、小建中可以啊，是不是？那还有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就如果是那个肝里面，我们中国人说肝藏魂，对不对？如果是魂受伤的话，那个人是会被噩梦吓醒的，就是忽然一个太凶猛的梦，那个人惊醒过来的话，那个是要用鹿角胶，然后用绍兴酒啊，那种差不多十几度的那种酒啊，把加热，把鹿角胶化在里面喝，差不多每天要喝掉三两左右，三钱，就是调化，每天喝到三钱的酒把它，因为酒要调化鹿角胶，可能你要有点隔水加热之类的，对不对？不然酒精就蒸发掉了，就鹿角胶化酒啊，就治疗这个魂受伤的那个被噩梦在那个时间带惊醒。当然鹿角胶调酒主要是治那种有些人他的那个睡觉是这样的，一睡着就被梦惊醒那种的，那种要鹿角胶。好，那这个那至于说三点到五点之间的话，这个人的如果惊醒的话，那就是肺经的时间了。所以三点到五点之间如果会惊醒的话，你就要考虑你要怎么样调你的肺啊。那肺冷的话就要用甘草甘姜啦，或者是肺里面有邪气，你可能可以用一点麻杏甘石之类的方子把肺里面的邪气散一散啊。那就是咳嗽篇的那个药法，你去找线索看着。那清肺来讲的话，要清肺的气的话，这个比如说钱胡是可以用的啊。那如果要顺肺里面的血的话，是紫菀是可以用的啊。好像有个盖子啊，就是这些东西你用来调肺。那如果这个人呢，明明啊想要睡到下午九点，可是呢到了清晨五点到七点之间会惊醒的，那就是大肠不顺了。那大肠清晨 你明明想睡到八点，可是你五点到六点就惊醒，那大肠不顺的话，那你就要看看你大肠有什么问题了。那我说我刚刚讲到这个泻白了，就是如果你是大肠不顺的话，又有一点便秘倾向的话，那你就可以泻白煮粥啊，就是这个桥头煮粥，就是平常作为一个食疗，那这个最后一段的睡眠就会比较顺一点啊，就是闲扯淡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医术。那再来呢，少阴病有一个猪苓汤啊，这个猪苓汤也是颇有一点重要性的。通常呢，如果是中国的医家哈，讲到猪苓汤的病机的话，就会说这个病机是什么？是水热互结啊。就是他因为少阴病的人常常水的代谢本来就差一点，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又刚好有一点上火的调调的话，那你知道水加热会变什么？会变湿，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他被湿气塞到了。那这个猪苓汤呢，也不是很重剂量的药，就是比，因为你知道《伤寒论》其他方都什么三两三两的常常有，对不对？猪苓汤不是那么重，可是也不像五苓散那么轻。那猪苓汤跟五苓散结构上有类似的地方，有猪苓、有茯苓、有泽泻，这是类似的。可是呢，有个滑石是清湿热的，有个阿胶是滋阴的。啊，那先阿胶先不要放，其他药煮好了以后，再把阿胶放进去调化在里头啊。阿胶不要煮太久的啊，但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迷信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啊，阿胶的药性是在于它里面的那个水，就是山东的那口井啊，叫做阿井的水做出来的那个驴皮胶叫阿胶。那口井是什么效果呢？是阿井的水说是济水浮流而成，这都是中国人的迷信啊。因为我们现在买阿胶说不定是牛皮做的啊，随便什么。就是说这个山东那条河啊，济水里面的那个有一条水脉，是那里的水特别的重，重到沉到地底下，然后呢形成那个泉水在阿井冒出来， 所以说同样是一杯水，阿井的水比河里的水重。然后呢，这个水里头呢，如果你是在里面丢铜钱的话，它的表面张力啊，会让那个水面高出那个碗弓边缘很高，都不泼下来。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有一种水特别重的话，这不是要用来做氢弹的吗？啊，听起来很可怕啊！这是氢融合反应用的水是吧？但是，就是中国人认为这种水就是特别沉在里面的好水，所以可以养阴，可以定住你的血之类的啊，就是中国人的神话故事的想法。那所以我们阿娇呢，如果假设是阿井的水做的，都不忍心让他煮，你知道滚过以后怕这个水啊学坏了，那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猪苓汤呢，它在阳明篇也出现一次啊。我们先把少阴篇的症状说一下，你看啊，它也有拉肚子哦，下利六七日。但是猪苓汤我们主症是不是一定要抓拉肚子呢？不必，我们只要知道也可以有拉肚子就好了。因为有拉肚子就代表这个人身体可能吸水的能力不好，对不对？肠胃不会吸水，大便才会吸嘛，所以可以拉肚子。而它的主症是咳、呕、可烦，这个主症，他咳嗽，他反胃，他口渴，他心烦，然后失眠。所以同学，治失眠的方啊，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猪苓汤。因为人啊，水热互结，身体被这个热湿气塞到的时候，还真的会失眠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以少阴病来讲的主症，那我们呢再跳回阳明篇的猪苓汤症。阳明篇的九支四十八条，因为水热互结，少阴病是在讲那个水，阳明篇在讲那个热，所以猪苓汤两个篇都可以有啊。第九卷第四十八条，看看他怎么讲。这个他说阳明病啊，汗出多而咳者，哦，不是，这是四十八条，我说四十七条，对不起啊。他说阳明病呢，脉浮发热，可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这里同学，你有没有看到这条有一点小小的陷阱啊？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口渴又小便不利，我们通常会想到哪个？五苓散，对不对？太阳病五苓散。那这个地方呢，跟五苓散哪里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是阳明病，就是脉比较宏大，烧的比较高，人比较烦的阳明病。也就是五苓散只是单纯的水不通，可是如果五苓散症再加上一个热的话，它就形成猪苓汤症了，这样懂吗？啊，所以阳明病前提的五苓散症就用猪苓汤，所以这也是一个水热互结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针对这个主症啊，用猪苓汤什么时候常用啊？就是通常如果一个病人他是有尿血的时候，一定会用猪苓汤，因为他尿血的时候常常是有这个湿热之气啊烧到他的膀胱了，所以会出血，所以尿血常用。那各种类型的尿路感染跟膀胱发炎它都会用。那其实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调调的体质的话，我想你也是睡不安稳的，哦，就是睡觉一定会不好睡的，而且会发烦的。所以以少阴病来讲，是咳呕咳俱全的时候可以用猪苓汤。那另外猪苓汤这个能够分消掉你那个纠结在一起的湿热的话，那上次有同学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问肾结石之类的，是尿路结石嘛，对不对？那通常猪苓汤当底子也是比较适合的嘛，啊，因为能够分消这个水热互结的问题。那还有猪苓汤有一个很冷门的病也是用它了，就是有一种病叫做蚕豆病，有没有听过？啊，你们都听过啊？我还觉得很新鲜嘞。就是什么病啊？不能吃蚕豆的一种体质，对不对？就一吃蚕豆就闹黄疸，对不对？人就发黄了。 那就是那个蚕豆病人吃到蚕豆发黄的时候，那也是用猪梨汤。哦，这样子啊、哦，那是一个基因缺陷的病了，好像是啊、哦，就是 好 发客 家人。 哦，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某一种体质的人，就吃了蚕豆就会发黄的。那那种也是用猪苓汤，张导丸也会啊， 闻到味道不行， 哦，这样子，啊，就是 不能闻到汤，不能吃。 那那个时候如果有发黄的话，你猪苓汤里面可以加一点那个治黄的茵陈蒿啊，就是那种病发作的时候是这样子医的。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最后的三五分钟，我们就可以把烧阴篇收工了啊。这实在让我感到非常的挫败。其实我今天准备教的东西，现在上的只有的还没有到一半。我原来今天蛮以为第一堂课双阴篇打完收工，第二堂课我来教痰阴篇，结果完全不行啊！就是那后面的那个4.1.4.2.4.3条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少阴急下三条。就是少阴病如果遇到大便肝在里面的话，那还是要赶快用大承气汤把大便打下来。那么今天我们的临床是这样子说啊，就是首先是不是要用到像大承气汤那么猛的药呢？那不一定。好，但是我们如果是以那个张仲景那个时代对这个少阴急下的解释是这样子，就是少阴病的人，他如果他已经比较阴，可能有阴虚的现象，那如果他有大便干在里面，少阴病加上阳明病的话，那个人会烧到完全没有津液，就整个人烧到干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要赶快用大黄剂把大便打下来，才能够就是以古中传统中医的解释是说，这叫急下以存阴啊。就怕那个人烧到整个人干掉。可是呢，如果我们以今天的医学来说的话，就可能不需要这样子解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肾脏哈、要失去功能的时候，他会有那个什么尿毒的问题。那尿毒的问题一定要有大黄，就是说他的肾脏来不及排除那些毒素的时候啊，就是你说肾功能坏死，肾坏死什么，那个西医验你的那个血液，或者说什么类似蛋白质还是什么氨基酸什么东西高的吓死人，那个东西必须用大黄从肠道把它抽出去，这样才能够分摊那个时候他撑不住的肾功能，然后这个时候才同时才能够用补肾的药来救那个肾。所以通常呢，如果是这种有尿毒现象的情形的话，不一定需要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挂生姜汁，就是生姜片就100公克、200公克打成汁，辣死人都没有关系，这样喝下去来清那个尿毒。那当然，更温和一点的做法呢，就是你内服的汤剂用真武汤加黄芪，因为黄芪顺三焦，要补多一点。然后呢，用大黄啊煮水去灌肠，反正就要让那个人一直拉，就是他的那个肾脏没有办法排除的毒素，要他从肠道出去。就是这是治法上是这样的。大陆那边有相关的医案，今天这么凶险的病，我想我也不要教你们，最好不要遇到。那如果遇到的话，大陆那边有一些医案，然后台湾的马光雅先生的书也有一个地方是在讲这种病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呢，要这个知道从肠道来排除那个尿毒啊，这个人的肾才不会很快的死掉。那另外他说下利自利清水色纯清，心下痛口干燥，用大承气汤。那这个的话，也是有的时候啊，少阴阳明之间的病会有一个，就是大便里面出现胆汁，那胆汁出来的时候是绿绿的。那这样的情况，今天的中医临床呢，已经把它修正了，用 大柴胡汤啊，就是流胆汁的，就是大便塞住，胆汁旁流，这个热结旁流的现象的时候，用大柴胡汤啊比较适合。因为你看心下痛，就是上腹痛的情况，用大柴胡汤的几率还是高一些的啊。就是姑且知道，就最好是不要遇到了啊。可是这三条的意义，我觉得直到今日临床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你的肾脏太弱太弱的时候，你就需要用大黄剂去帮忙分摊那个毒性的排除啊。至少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晓得的。那么44条讲过了啊，就是脉沉的少阴病要用四逆汤。那45条呢？它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少阴病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身体里面积水的现象，但是有种种的积水，如果这个人是正在得少阴病的时候呢，你还是要用这种补肾阳的药，让他的肾脏的功能先恢复，这个积水再慢慢排除。也就是我们他说什么不可吐什么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肺积水或者什么哪里积水，肋膜积水什么的，如果是不是少阴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抽水的药去对付它。可是如果是少阴病的话，比如说心包积液啊，那个时候你一用抽水的药，你的心脏就会受重伤了啊。这个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自己的机能，肾脏这个把水排除的机能恢复，这是最重要的。那而那些平常别的经的病，我们可能会用到的抽水的药，在这个情况下都不可以用。好，这是原则，原则上是这样子。那46条的话，他说下利脉为涩，偶尔汗出，必朔更衣，烦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哦。那这条我觉得就算了哦，我们不用太用功了啦。这个更衣的意思是上大号了，就是怎么样的情况，这个人会多跑厕所。然后但是呢，他反而不太跑厕所的话，你就可以用灸法。那我想这个地方的那个一些情形，我们如果不要太计较细节的话，我想少阴病不管你是有拉稀或者没拉稀啊，你如果常常灸一灸，就是灸一灸什么关元之类的穴道的话，那对少阴病总是多少有一点帮助的啦啊。只是人得了少阴病，其实什么事都不想做了，你到时候也大概也没这么大劲儿啊，除非这个病人是你很想为他花力气的人。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学中医哈，这个同学我们都不要太狂妄嘛啊，我说不要狂妄就是说连驯服自己的家人这件事情，这条路都还很遥远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你我说不要说同学之间，常常我们会听到说哎某某人家里面的谁对不对血压高，那他们说我妈大概是不会是真的他们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说都是如此嘛啊，就是这个不是说谁都是好像很接受中医的。而且我个人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在某些对象身上，我的医术是特别的不行。就像我如果想要帮人看诊的话啊，我不晓得啊，是不是应该在诊所上挂个招牌，说本诊所只收处女座？就我觉得处女座的病人通常都好好医，都很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药也很乖，然后有什么感觉都讲得很清楚。我超喜欢处女座的病人，然后呢？像我家里面呢，我的小阿姨，我一直觉得她的身体也没有多糟，她每次问我要吃什么药，我都讲不清楚，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一个中医绝缘体。你要帮她医的时候，我总是只要是我小阿姨问我她身体的状况，我就会觉得脑袋一片浆糊。我常常会遇到这种莫名的阻抗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东西到底还是怎么讲？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哈，有人是从生到死都是看西医吃西药，他也很健康的，对不对？像我爷爷，他就是什么血压高就吃西药，然后什么心脏不好装个什么帮助跳动的机器，然后活到高寿，然后无疾而终，对不对？我就觉得这种人一定是有的嘛。其实，所以这个医疗这件事情都是看缘分哈，就是倒是不必太拼了，我是这样子想。就是绝不是说学中医之后就一定要跟西医打对台啊，这个就是有人他真的是西医给他照顾得很好的，对不对？就是倒是不用太执着这种事情。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下个礼拜休息啊，再下个礼拜来上决音篇。那这个同学，你们要不要这个课结束以后要不要做读书会什么？你们自己有一个月的时间考虑考虑啊。